好，这个冷节奏乐队哈，话筒可以离得近一点。 好 的，对，来先来打声招呼吧，跟大家。 大家好，我是冷节奏乐队的主唱龚昭。 龚昭。我是冷节奏的口琴张小松。 哇，天哪，我觉得冷节奏就是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冷节奏来，我觉得简直是太迷之契合了。 北京的对雨夹雪天气。 对啊。 也没想到。 是吧？对，这不巧了吗？这不， 但是事儿得办。 对对对，这个辛苦了啊，确实，今天呢也是意外的，非常非常的堵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我是一路这个下车，然后找地铁，再从地铁上来跑到这儿。对，非常的堵啊！再次感谢冷节奏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和收看啦。那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就是公众账号，然后就可以点击视频直播来观看。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 APP 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哇，现在呢，今天晚上这个场子热起来啊！然后各位老铁，赶紧666刷起来。冷节奏乐队，对，我们现在都是这种直播的方式，你知道吗？对，大家一起嗨起来啊！你懂的，你懂的。对，那听说这个先报一个最近的行程，报一个料哈。冷节奏最近要巡演了，是不是？ 对，已经开始巡演了。 哎，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 就是在北京地区，还是全国巡演？ 是全国巡演，是我们乐队的第一次全国巡演。 哇，好棒啊！乐队成立几年了呢？ 一年 就有全国巡演了， 一年多 那很棒哎。对，这个一般一年多的时候还不知道干嘛呢。对对对，那都定了几个城市啊？这次 一共定了七个城市。 哇， 对，然后是杭州、上海，然后已经巡完了，然后接下来这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去广东地区，是深圳、广州、中山，然后之后是郑州跟西安。 哇，都是好地方。对，尤其广州的朋友们啊，马上你就要迎来冷节奏乐队了，然后赶紧，现在老樊已经666666刷起来，谢谢谢谢老樊，谢谢小樊啊。对，大家也可以刷刷小礼物什么的，我们不会介意的啊。好了，那么第一首歌马上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开场啊，来自冷节奏乐队。因为今天呢我们现场的这个原因，所以一切都是只能改成不插电的版本。对，依然好听。 对，今天第一首是我们这个乐队首张同名 EP 冷节奏里的一首歌，叫做片。 好的，那这首片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 这个距离够吧， 不够也没办法。 对， 这首片，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吉他真的还有口琴这样的搭配，我觉得简直太棒了。对，很也不能说很新颖，但是确实很合适， 我们一个特色， 对吧？对，我觉得那个昭昭，你要把两个话筒换一下，因为吉他的声音特别大，然后人声特别小。哦、对对对，刚才这个不想打断你，对，现在换一下，我觉得是不是能够更清晰一些？对，看到西彤说了太棒了，分享了直播，然后还发了一个小心心，是的，谢谢啊。对，然后有很多我们应该是冷节奏的粉丝，对对对，哎，这样好很多，对，声音一下就出来了， 好， 对。然后小松老师一直在帮忙了， 嗯呐， 对， 专业设备 是专业 设备狂， 设备狂，对，小松老师的这个话筒好像也应该插到后面那个，对， 什么呀？ 对，啊，话筒是不是可以插到后面那个？ 换一下。 啊，对，嗯，待会儿可以自行看你能不能就是把它换一下。可以，对，其实冷节奏这个乐队呢，因为我刚才听那首歌好像是有，哎 ，OK， 对， 哇，真的是棒棒的，对，就是歌曲有一点好像节奏布鲁斯的感觉在里面， 对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布鲁斯放的风格的乐队， 对，因为我想就是在不插电的情况下还能够演绎出这样的一个水准，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听觉上的享受。对，这首歌是每次演出都会唱的吗？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去年我们乐队就是第一次自己就是算独立制作了一张这个同名的 EP 叫做冷节奏，然后这个是我们这张 EP 里收录的一个就是第一批的歌，然后比较有我们乐队风格的特色吧，然后所以基本上在巡演现场也是会现场唱，但现场唱的话是一个纯电声版本的。 对，哎，可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冷节奏乐队就两位吗？就两位成员吗？ 没，一共四位成员。 啊，但是其他那两位是不在是吗？ 他那个过来不太好弄，他就是架子鼓，还有一个 还有贝斯，对对对。 贝斯要不插电的话，那就 也是哈，对，行吧。然后就说，那你们俩就先别来了，来了也只能说个话。 对， 那冷节奏乐队才成立一年多，然后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巡演，那歌曲其实是一直都有积攒吗？或者说是你们几个凑在一起之后成立之后才写的这些歌呢？ 最开始这个乐队是就是我跟张老师就是以吉他跟口琴的形式，然后我们开始好像就没有想说做成乐队哈，就是我们尝试性的做了几首歌，然后做了几首歌之后就是感觉效果还挺好，反应也很好，然后觉得就是想要编配形式上面更丰富吧，然后我们就后来 又招了两个成员， 对，又找了， 事情的玩过几次， 对对对， 发现我们这样还挺好，大家有必要合作， 对， 非常的满意。那就是张老师和昭昭，你们两个是最先认识的，对吧？ 对，最早是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那种老摇滚，然后我原来跟张老师想学口琴，然后我也没有想就是说做，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想自己学一些，然后自己吹点口琴什么的吧，然后没想到就是。我经常在他那个工作室学口琴的时候，就有人也弹吉他玩儿，然后来张老师录口琴专辑的时候，然后我有参与，后来完了之后就是经常玩的时候，就有时候我弹点东西，然后他就口琴就跟着吹，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哎还行，然后就这样就发展一些歌曲就 是的， 对， 然后慢慢就组成了一个乐队， 对， 是，那其实大家也都是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在看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了我们的节目，那想问一下，就是昭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的？因为我觉得你就从你的名字，然后到你弹吉他的风格都特别的硬朗 啊，是的，我其实学吉他挺晚的，我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才开始学吉他的，就是22岁了才开始弹吉他。对，然后而且我以前最早也是弹电吉他。 最早是弹电吉他。 对对对，现在其实现场也会弹电吉他，然后就是我觉得反正学乐器还是就是喜欢，然后坚持要练习吧，然后跟年龄其实好像也不是关系特别大。 我觉得也是，就还是你勤能补拙嘛，是不是？晚又怎么样？ 对， 其实我觉得学乐器稍微晚一点也有晚的好处，因为就是 各种三观都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的情感了，他吸收的东西也很快。 对，其实可能对他这个 对自己学习，就是具体怎么练习方法，然后克制自己的那个玩的心情，可能会比较有好处吧，感觉上。对， 是今天冷节奏乐队带来了很多他们的歌曲啊，那要现场来演唱一下。刚才呢是一首《片》，这是同名专辑的第一其中的一首歌，不是第一首歌， 不是第一首 啊。 接下来的是应该是第一首的， 接下来是你们的第一首歌， 对对对，是我跟张老师，就是我们一起玩，然后玩的第一首《自由之歌》，对，就是、 哦、自由之歌， 对，最早我们俩就是、就用这首歌，然后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是在网上，在然后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 MV 是吗？ 也不算 MV，、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同期玩的一个视频，对，然后但是就是。就算从那个开始，然后之后开始有了其他的这些， 我觉得好棒。就这种心态，其实并不想怎么样，但是哎，误打误撞他就火了， 火了是吧？ 是是是是是，我跟你说，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基本上都火了。马上啊，马上赶紧留下你们的签名，然后等你们大火之后，我拿着签名去卖钱。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好，那么我们就把第二首歌带给大家， 《自由之歌》哈，《 自由之歌》。 像两只动词大词敲在你的身上，你穿着笔挺的西装，可你忽然尝到了自由的趣味。如果唱起歌的我，你可能还会狠狠瞪我一眼，可这不过是我的办法，战斗皮囊之下却真正的我无所谓，我是错是对此刻做自己才最可贵，我不想哭，我想搞清楚，自由的人是不是最孤独？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嘟嘟嘟嘟，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嘟嘟嘟。相似的争吵，相似的和好，和相似的脸坦诚，相似的脸令你厌倦的是这颗，这还是你那颗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心。你说沉默当时你解脱，不假思索就选择散落，跳过互相的磨合却更落魄，就立刻转身去写这场娱乐，无所谓我是错是对，此刻做自己才最可贵，我不想哭，我想搞清楚，自由的人是不是最孤独？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嘟嘟嘟嘟嘟，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嘟嘟嘟。是对，此刻做自己才最可贵，我不想哭，我想搞清楚，自由的人是不是最孤独？无所谓我是错是对，此刻做自己才最可贵，我不想哭，我想搞清楚，自由的人是不是最孤独？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呼，呜 由之歌，真的是太自由了哈！我觉得就是每当你们唱起歌的时候，因为我刚才把耳机摘下来，我就仿佛好像进到了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在一种这个美式的酒吧里面，然后边喝着酒边听着你们唱歌，哇，那简直太爽了！对，嗯，就要营造这样的一个风格。我看到吕小门说，哇，六六六，期待下一张专辑。 嗯，谢谢大家。 对对对，这看来是粉丝 动力了。 对， 哈 哈对，下一张专辑有打算吗？ 嗯，有，就是可能是要在这次巡演之后吧，然后如果我们做专辑的话，可能所有的歌曲就是会做一个重新的比较完整的 编配 对对对、 哦、 然后可能跟 EP 里面呈现出来的又不太一样。 嗯， 嗯，对，现在 EP 里面只有几首歌， 嗯，在 EP 里面一共是四首歌，然后两首曲子。 嗯，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乐队大家都是乐手出身，然后我们还有两首，一首是口琴老师张晓松他做的一首口琴曲、 哦、 然后还有一首是这个、哦、我们的鼓手、哦、然后自己做的一个指弹吉他曲。 哦，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也是自己录的，然后这个吉他也挺厉害的。 对， 我的天哪，哎，我特别羡慕这种会乐器的哈，就是都是乐手出身，然后大家行，一人来一首这个曲子就可以了。啊，对，一人来一首，这不就是四首吗？然后大家再混在一起来再写四首、嗯、八首，再要两首，一个是开篇，一个是结尾。好，够了。 说的对，有道理， 有道理、 啊、尝试。 我的天 哪， 就是如果要是像我这样，我估计就是粗制滥造的一个专辑。是，然后今天呢，其实冷节奏乐队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图片哈。对，我觉得这些照片会很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节目亮点。这样吧，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哈，看看这都是在什么时候拍的。 嗯， 这张，哇，这是你吗，昭昭？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杭州巡演，就是我们杭州是我们巡演的第一站。 嗯， 然后这个是第一站，现场的那个摄影师毛 Live House 的摄影师给我们照的这个现场照。 哦，好棒好棒哈、啊嗯！对，然后刚才我看到那个评论，那个老樊说，哈哈哈，鼓手做的吉他曲。是吗？是鼓手做的吉他曲吗？还是鼓手？ 对，我们 对 鼓手的指弹吉他水平非常高的。 那时候就主要玩这个， 是吧？嗯、鼓手今天没来，我跟你说，鼓手老师说我怎么的？我鼓手我就不能写吉他曲了吗？ 就我们乐队的所有人，其实最早都是吉他手。 哦，真的？ 嗯，贝斯老师最早也是吉他手。 好吧，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平均每个人会几样乐器？ 就是我只会吉他 啊、 哦，他们就是都会自己乐器加上吉他，至少会吉他肯定。 哦，那还有一个是贝斯手， 对， 他是贝斯加吉他， 对，贝斯加，他能弹那种就是木贝斯、嗯、double bass 站着弹的那种。 哦，哇，那太牛了，哇、啊，好想看现场啊！哎，如果要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你看这个幕布，我们现在升级了，嗯、升级换代了、 啊， 对，等着那个到时候把底下的卡槽升级一下、 啊， 线路升级一下，话筒升级一下， 他们有可以整个。 直接进来了，对 对 啊， 搞 party 可以的， 冰柜什么啤酒什么的。 对，我跟你说，就是现在除了那个花猫一体还有酒进不来之外，就其他的我们这还有 KTV， 就现场可以点唱。不过你们就是不用了，直接乐队现在进来就可以。我现在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好酷。对，如果要是做四个人的那种不插电的话，其实效果也应该挺好的。 可以的，就是就是把那些其实鼓拿进来地方也是够用的，对，可能稍显局促，但是肯定是够了。 不用，就小型的拿一 个 鼓，然后接着拿一个电容麦克风。 哎，对，电容的。 所有的人就是真正的现场。 哎，我觉得那哎，这真的可以、啊。 对对 对，然后我就是现场观众，我是最嗨的那个，你知道吗？ 就连环境音都可以收录进来。 对呀、啊，我就负责给你们举灯牌啊、尖叫啊、跟场外的互动啊。对，那。这个刚才呢看了一张照片哈、啊，那还有再来看一张，这是张老师、啊 嗯、张老师， 对，这个也是 这 也是你们在同一场吗？ 对对，这是同一场，在、嗯、也是在杭州巡演的时候、 张老师也会唱，也会担任主唱的这个部分。 哎、他唱的时候我在后边那对一下嘴型 啊，唱唱好。 张老师要负责在现场比如有一些互动的部分， 哦， 然后笑带呀、 哎、 不是，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带动的那个现场的部分，然后就是各位老师都会跟我一起唱。对， 哦，我明白了，张老师是主 MC， 负责 互动的，对对，主 MC， 煽动气氛的， 对对，主要就负责段子啊、什么现场的这种。 哦，我懂了，张老师心在滴血。好，对，上半场呢还有三分多钟，我们是继续看照片、还是说再来唱一首歌呢？ 可以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叨叨。 想想歌， 对，两个人已经聊起来了哈。让我们欢迎冷节奏乐队，欢迎。对，来段子手张老师，欢迎口琴手张小松。 Hello， 大家好。 哎，是的，小松今天特别的腼腆哈。其实刚才说了，哈，在私下里面谁也说不过我。对，还有我们的主唱兼吉他手龚昭昭昭， 大家好。 嗯，对，刚才呢，这是张老师的口琴曲哈。 嗯， 对，张老师今天这身衣服特别有点。嗯、对，张老师说是这是他特别定制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对， 对着这儿是吧？ 对，就对着这儿就行。来，可以看一下大家。 宝吹啊，就是、 宝吹啊。 俗话说得好，我们这个玩这个吹管的、或者吹奏乐器的， 对， 这个是宝吹。 对，宝吹。 然后呢，他得。 哈哈哈！哎呦，哎呀，恶唱！ 就每次演出之前都是大家在那儿吃饭，然后我看着。 为什么呀？为什么 宝吹恶唱？ 宝吹恶唱， 快打嗝啊！ 对，那每次演出之前，应该是张老师最可以放肆的吃，因为只有他是吹奏。 没有，其实这是开玩笑的话 啊。 那个演出之前，我吃的也不是特别好，特别大。 哦， 而且这个 那一打嗝，那个气音就出来了，是吧？ 而且我演过这个 blues 口琴啊，它其实它主要是吸气， 哦， 吹气都小，吸气居多，所以 哦， 唱歌是一个原理。 哦，还真的是，那还真的是恶吹，恶吹恶唱，对，哎呀，真不容易啊！这看来这个，我觉得每一行都有自己得牺牲的部分。对，你想这个要演出之前还不能吃饭，那你们演出之后会聚会吗？一起嗨一下什么的？ 对对对，每次都是要大吃一顿。 哎，你们基本上都吃什么？就是因为全国各地的巡演嘛，他可能吃的东西不一样嘛。你们有什么偏爱的类别吗？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啊什么的， 就是根据各地的特色吧。 什么地方什么好吃？ 这点张老师一个金牛座，他就真的在吃上面，我觉得比较仰赖他这一点。 我懂了， 对，金牛座的这个天赋所在， 对，隔着二里地都能闻出来那家伙。对，因为我也是， 你也金牛座是吧？那你们看 吧。好吧，那刚才是这个张老师的口琴曲啊，这个叫做《平安里》。那这首歌来跟我们说一下吧，好多朋友都等着呢，等着说这个有什么典故没有啊？ 这个曲子还是有一定的典故的， 还真的有， 真的有。平安里是北京的一个地名，平安里啊，为什么写这个地名呢？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平安里附近的一所学校工作过七年多。 学校工作过七年多？ 对，我做过这个七年半的政治老师。 政治老师？ 对。 我的天哪！ 对，北京四中的政治老师。 什么中学？大声的说一遍。 北京四中的政治老师。对， 请问是生活你遭受了什么，让你毅然决然？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觉得。对， 遭遇了什么？请问？ 对，遭遇了什么？ 我好像这个说什么大刺激了？ 没有没有，开玩笑。 还是说这个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什么？ 对，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适合的职业，和生活。但其实我也曾经以为我应该是一个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还挺享受的， 是吧？ 上课的时候我特别享受，但是我更享受去作为一个乐手去演奏在舞台上。 哦， 后来所以我毅然而决然的最后决定辞职去追求我更想过的那种生活， 是吧？那我在想，就是当你辞职或者说递出辞呈的那一瞬间，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很惊讶？ 会吗？ 不惊讶了，因为我已经纠结很久了。我老跟他发牢骚，我说不干了，明天我就不干了。 这样。 对，但挣扎好几年，然后最后他们说：“嗨，你 终于也不干了。” 但是最后知道我真的做这决定了，还是挺吃惊的，说啊，这回玩真的是吧？ 对，那不是说那个辞职信都写什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是怎么写的？当时 我写的比那感人多了。 是吗？你写的是什么呢？辞职。 不是，我也忘了。时光荏苒，流年飞渡。 哦， 我觉得始终已经度过了 七年半的时光， 七个半年头。 啊， 然后回首往事什么，反正就诸如此类的。 哦，我懂了。 感恩啊，感谢什么的。 校长非常扼腕，最后签下了他的大名。 对， 行，批准了。对，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那我真的挺佩服的，因为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七年半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待着，这个时间不短。如果要是说因为我会觉得在一个地方你工作时间越长越适应这个环境，你越没有勇气跳出去。对，真的是。 有一说法，我们有同事就说，一个人如果当了这个五年老师，然后他就会当一辈子老师，还是当七年。然后我觉得我七年半了，然后也养了。 对，也养了。 就还是放弃。 哇，谢谢我们的吕小门送了好多个小花花啊，这一时没看就是激起了千层浪，还有西彤送的小星星。吕小门说张老师威武， 辞职威武来。 对，哦，所以才会有平安里这么样的一个曲子。 对， 那当时你当老师的时候也是音乐和教学两不误是吗？同时进行的。 对，其实我当老师之前，我在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一直在玩音乐。 哦， 甚至想放弃自己的学业去专门投身于这个音乐的事业，但后来我发现很难啊。 哦， 那时候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人脉关系，混得也不特别好。那最后想还是这个，还是好好的这个读书就业吧。 对，其实真的这一步步走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身份转化的特别大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人生简直太丰富多彩了，很精彩。那昭昭应该是就是一直坚持做音乐吗？还是说也是属于像张老师有类似的情况？ 我是，其实我跟张老师的专业一样。 我们都是学经济的。 经济。对，但是我没有上过班，我从毕业 啊 就开始就是学琴练琴，然后进入这个算是进入音乐圈吧，然后乐队圈这样，然后一直就是到现在我也没有就是上过班。对， 哇， 对，然后因为是 很棒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开始学琴比较晚嘛，然后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就是专门只是练习，就是不像比如说人家有很多基本功或者有一些时间了之后，所以就我觉得可能这个规划是一个比较就不一样吧，就比如两年我可能就是什么都没干，然后就只是弹琴这样。 好，那么问题来了，两年的话，哎，二位都是北京人吗？ 我是北京人，张老师是石家庄人。 石家庄人啊。对，那就是说在你赋闲在家的两年，就是真的待得住吗？那经济来源什么的怎么办呢？ 我 会有这样的窘境吗？ 我还好，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我那会儿大学的时候还有很多那种就是特别好的兼职机会，就是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算是那种比较经济类专科的学校，然后学校老师也会给提供很多比较好的就是就业机会吧，或者是一些那种就是学校有一些活动，然后公司有过来找学生去做一些活动那种。其实那段时间攒了一部分钱吧，我觉得。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因为在北京我确实就是那个压力不是来自于生活的，而是来自于我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行业。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学音乐的人他跟像我就是说比如说我半路学这个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他在音乐学校类的话他会有一些师兄师弟或者同学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对 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当时比较对我来说比较有压力的事儿。对， 是，就是其实学像学我们这个专业主持嘛，播音主持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在那个就是科班院校，他肯定有上下届，然后师哥师弟 对 师姐什么的， 对，有一些这样的关系。 对，如果你要是说半路进去，或者说你没有在那个圈子里面，那就真的需要你自己去打拼。 对，所以可能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乐队一直以来就是不能就是比如我们对录视频什么这些都比较在意吧，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呢？ 希望就是在 就是从各个的渠道能够展现我们乐队吧，然后展现我们就是我们的现场是什么样，然后我们的歌曲是什么样的，然后希望可以让就是观众们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想要呈现的作品就是就是这种状态。 好励志，棒棒的， 找到了很励志的角度上， 突然间觉得迷之励志。剩下的那个贝斯手和鼓手今天没有来，估计他们的故事也很励志， 更励志， 更励志。 对，鼓手有一个对。对，有一个对，对 哦，行吧，这俩人在家，哎呀，真是我着急。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还是赶紧来唱下半场的第一首啊，再来唱一首歌，这首歌要带来什么呢？ 要不然我们唱宣武， 哎，都是以北京地名来命名的是吗？宣武。 就是我们大概有几首吧，就因为大家其实除了我以外嘛，然后我们乐队每个老师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就都超过10年了。 哇， 对，所以就其实大家都对北京还是挺有感情 的。是 的, 是的， 对，像平安里是张老师写的，然后我们乐队还有一些歌写北京的歌，但歌词也是就是张老师他们写的，就是反而写的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北京人听了应该也会很有共鸣吧。 我最喜欢北京的地方就是东四 啊，东四啊，真的，那我们唱宣武，宣武是不是有点对？ 没 的比较多是吧？ 没事，宣武唱吧，反正现在也找不出来。 对，唱宣武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宣武的人啊，对，我是一南城女孩。对，而且 有着南城女孩特有的洒脱。 对，因为宣武现在已经不叫宣武，现在宣武算西城了嘛，所以是为了 对为了纪念这个事情，然后 写了一首歌， 还挺有意思的，写了一首宣武。对， 好的。 他天真，他憧憬朴实而浪漫的约会，他隐隐记得昨天发生的事，直到生活艰辛却从不抱怨。站在青春的天桥之上，身后是夕阳在静默的燃烧，他奔跑在歪歪斜斜的巷子中，从不去追逐那四季的潮流。呜啊呜啊呜啊 Nobody knows。 呜啊呜啊呜啊 Nobody knows。Ooh ah, ooh ah, ooh ah, nobody knows. Ooh ah, ooh ah, ooh ah, nobody knows.疯狂在星空下舞蹈，那言辞之力却不嘲笑梦想，那淡漠悄悄永远高昂着头，他无拘无束喜怒全都挂在脸上，那大口大口喝完杯中的酒，像个男孩般抽烟还有看着，如果高兴就搂过身边的姑娘，像不知羞的爷爷头逍遥的大笑。呜啊呜啊呜啊 Nobody knows。 呜啊呜啊呜啊 Nobody knows。 哇呜哇呜哇 ，Nobody know， 呜哇呜哇呜哇 ，Nobody know。可男人常常令他觉得失落，那片的麻木像失去了发酵，是什么拖成他的心脏，他时而柔软，时而坚硬，时而不堪一击。那天去长发扔掉那张旧爱心，那咬紧嘴唇该换一个名字。呜哇呜哇呜哇 ，Nobody know。呜哇呜哇呜哇 ，Nobody knows。 哇，这首歌宣武。 对， 哇，这个刚才老樊说像个男孩般抽烟还有烫头， 抽烟还有烫于大爷， 抽烟喝酒烫头， 对对对，抽烟烫头， 我觉得基本上都还差一样。对，宣武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忧伤在里面，淡淡的忧伤 感的那种，对对对，有点伤感。 这歌肯定是你写的，是不是？ 对，这首是我写的 啊，词儿也是你写的， 对，这首词儿也是我写的 啊， 对， 就是典型的表达对于对于， 其实是就是 对 小的时候的这种， 其实是际遇的一个缅怀吧， 对对 对， 对， 对，确实是那种感觉。 是的，其实还是能够，就我当时就在想说，哎，你们小的时候，这个北京可能当时是什么样了呢？对，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车，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对，但是有一种那种更加接地气儿的那种生活， 就是很南城的那种，就 是吧？ 对，老北京的那种感觉，那样的。 对，现在呢，可能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社会真的是发展的太迅速了。 也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对， 但是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其实后来我发现，我们在那个巡演的路上，其实我们演这首歌，这首歌在巡演的路上那个得到的共鸣特别多，其实有点超出我的 意 料。就是其实好像我觉得就是各地都有这样的。 有 这样的区域，就是说他比如可能因为一些行政的划分，然后他有一些历史的变迁、 啊、 名字的改变，然后其实他就虽然我 都会有嘛， 对，虽然标题是宣武，但是其实可能在当地大家也会有这种共鸣，就是 是的， 对 对，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能够想想自己的老家哈、啊、是什么样。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共鸣点对于说已经改变的部分并不是记忆很清晰、但是会把你拉回到你曾经那个记忆当中、童年的记忆可能会更加的明了。 是这样，是这样。 好，我们来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哈、再来看看照片。对，这都是巡演的路上拍的是吗？现场我觉得这个是怎么给你们拍的这么好啊，这是哪位摄影师？ 对，就是对，强烈推荐我们杭州 Wildlife House 的泡面摄影师。 泡面是他是专职的摄影师是吗？ 他应该是跟杭州当地的 Wildlife House 会有一些个就是合作的这样的、 专门拍了 对拍 现 场、对对对，现场拍的特别好。 对、这也是这个招招哈。 对，这个是我们的贝斯老师， 贝斯老师， 盛 智 老师。 没有贝斯的，我在乐队里边都是不知道到一个贝斯手。 对，上次咱们是怎么说贝斯手来的？就是出声大家不知道他有， 出声在花哨也不知道有他，但一旦没声就说哎，这人。 对对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 低音吧？可能就是给人一种是还是那种比较稳重的。对， 大多数人听都是 听到旋律啊，或者是啊啊， 对，这是志祥老师是吗？ 盛智， 盛智老师，对，想到了志祥， 对，盛， 哦，盛智，我觉得盛智老师就刚才看那张照片是一种特别祥和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那个巡演完有人在群里说说我们盛智老师说贝斯老师慈祥的眼神。 对对对， 我刚才有人在群里说 我刚才看那张真的是慈祥的眼神，然后所以我一下把名字记成志祥。 对对，就确实是他是很温和的， 特别逗、就真的不像一般的很多贝斯就很酷啊、就是因为贝斯低音嘛，他就得靠人来刷存在感。 但是贝斯其实我觉得在乐队里作用就是承上启下，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贝斯手他就是比如像 solo 乐器可能乐手性格就会比较张扬然后但是像贝斯这种他一般就是反而会比较温和。对，对对对对，这样对乐队是一个比较稳固的。 盛智老师内心也是非常的无奈，你知道吗？内心有一团火。 今天反正没有到现场不能 说我要做主音吉他。 确实是， 对，我要求换位置。对，还有这个 是、啊，这也是找找哇，猜的都好棒。这个是 logo， 不是没别人哪圈你 不是不是，我是发的，就是寻、啊、就是刚刚从手机找的比较最近的。 对对对，来我们我们。 对对对， 这个名字张老师， 对对对， 对张老师这张，就我拍的，我觉得拍的很艺术哎， 嗯， 对，哦，这张也很好， 对，都是那种 对 现场 啊、哦，看能不能找到鼓手的老师， 对，好像有一张、哦、有两张鼓手的，我记得 好， 哇、哦，这是对搜了， 对对搜，哇，真的是好棒啊。对你还那个当天是涂了最近的姨妈红色号是吗？ 对，当天就把所有口红的小孩都涂到最近。 好的，哎呀，这家更加这张更加慈祥。 对对，确实 哇，盛之老师简直太慈祥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慈祥的背景。盛 老师被贴了新的标签，今天的节目之后， 对。对哦、oh, ， 对，吴老师，这是我们的鼓手吴志军。 哦、 oh, ， 吴志军、嗯，吴老师哈、嗯，这才是鼓手应该有的样子。 嗯，对对 对，很帅气啊，很专业，然后还可以写吉他曲。 对对，吴老师吉他、嗯，而且他唱歌也特别好。对， 唱歌唱太好了。 哦、他唱歌就唱那种，比如像李宗盛《山丘》，就 是 真的。 反应 对，对对对， oh, 特别 就是感觉是90年代的那种唱的特别好的那种。 哦、oh, ，对对对对对。 那好声音就可以打动、 嗯、对对对对， 太棒了， 特别特别好的。 对，然后这样就是甘当鼓手是吧？ 对他 没事儿，嗯， 对，也给我们唱和声，边打鼓边唱和声也、 哦、 对对对， 哇，真的我觉得都特别的棒啊，就是冷节奏乐队，这是一支特别和谐的乐队，对， 特别慈祥的乐队， 特别慈祥的乐队， 佛系的乐队， 对，实际上这个私下里面怎么样，这个还真不一定的啊。你们有因为什么就是有发生过不和吗？也不是说不和，就是矛盾的点、 嗯、 会有爆发的时候吗？ 这不能说啊，这 我天哪啊、哦、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乐队的星座比较合 啊、哦、 真的、就是、 那还好那还好， 就是虽然有较劲的点，但是大家就是、嗯、都能就是 心平气和的忍耐下去， 也不也吵 也吵。 我们星座是那种爆发出来的， 就是吵完之后就反而吵出来比较好 啊，对， 是那样。 其实我也喜欢这种、嗯、吵完了之后， 对对对对， 哎，刚才是因为什么吵架来着？ 对对，就是说出来反而会比较好一点。 哦、 对, 对, 对， 好，那么赶紧还有这个一点点时间哈，是吧？我还以为这个歌不、 嗯、 那个、 哦、 会不够呢、哦，这时间不够了。哦、李小梅说很酷的好吧？是，很酷很酷很酷、 啊， 谁说慈祥了？很酷， 嗯， 来，下 一 首歌，一首 的时间吧。 嗯，好， 那就是。没有，就还时间只剩一首了，是吧？ 嗯，还有六分钟 哦，那咱就没有用的家伙，好吧？ 对， 就是我们 EP 里的也是一首，然后基本上也是我们、 嗯、 比如在现场一般返场然后会用的一首歌曲、 嗯。好的， 我是个没有用的家伙。 好。 举一动，嘲讽含在你口中，无论他说什么都是错的，而我恰恰就是那被评判的。看上去一本正经的你，面对着误会也觉得无力，想要破坏一切的冲动，像那地雷般深埋在心底。你明飞奔在街上，可双眼全盲，打发时光匆忙，无目的的哀伤，为无奈的年少日子偏偏结变逃离开你。此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是个没有用的家伙。今天的样子与以往不同，是不是你遇到了好事情？说来听听，在这烦躁的日子里，是我不好，学会了享受独处的时光。你 明明躺在云端上，可掉了翅膀。大发时光中漫无目的的哀伤，未来的年少日子偏偏街边逃离开你，此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是个没有用的家伙。We must be gay, oh, it's pretty tough, but you have to pull this off. Hey, buddy, buddy, I brag, I feel wrong, and it must be the chance to rev around. 啪啦啦啦，着急的明天，好像连自己也将消失完。明知道映着眼眶流泪的失望不再复还，而且心中只剩下胆怯。学不会这复杂的表演，无论谁都看出你的不堪，扮成被害的人比当看客简单容易释怀，转身离开你说也不遗憾，现在的你明白不明白，一直以来骗自己的人是你。 好洒脱的一首歌，对，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也是我觉得真的是引起全场共鸣的一首。吕小门一下送了54个小心心 啊，谢谢，谢谢，谢 谢， 非常感 谢小门啊，还继续送呢。好了好了， 可以兑现， 两个金牛座之间的对话， 哎，可以可以可以， 特别棒。 对，我们私下再说，没有开玩笑啊，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刚才啊，好多人说为这个昭昭小姐姐打 call， 谢谢谢谢大家， 抱起这个昭昭就是一个800米冲刺。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巡演。 对对对，这个最后一点时间就是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巡演下。就是如果要是想关注的话，是关注你们的微博吗？哦、 对，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冷节奏乐队，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会发布在网易云音乐上，然后也是冷节奏乐队。